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8。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政策引领，人才聚集，要素齐备，创新创业潮涌北京。 今年保障房开竣工量都过半，23000套住房已分配到户。 今年经济将建100,000亩生态水源保护林。 本周前期高温继续，周三冷空气将带来降雨降温。 今年起，一小医保缴费统一委托银行办理。 平安行动开展以来，北京警方打掉涉黄违法活动团伙窝点110个。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据北京日报报道，创业热潮席卷北京城，闻名全国的中关村创业大街是初创团队最爱聚集的地方。在这里可以交流原创思想，寻找创业合作人和天使投资。拿到天使投资后，他们开始向其他地方迁移，进入优家、华清家园、锦秋家园等创业社区。在这里，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各种资源都能方便获得。如果创业团队继续扩张，对办公、商务环境有了更高要求，中关村软件园、生命科学园等产业园区就成了他们新的落脚点。而在园区周围再度聚集了很多新的创业企业，由此形成创业的微生态。今年上半年，中关村新创企业超过9000家，平均每天有50家创业企业诞生。他们在创业迁徙途中起步、成长，孕育出属于北京的一个个创业奇迹。20多项国家层面先行先试政策在中关村率先推行。昔日因电子一条街而闻名的中关村，在创业政策、科技金融、创业团队的争相聚集下，演奏起一首全新的创新创业交响曲。 北京日报今天在一版发表题为《全力打好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攻坚战》的评论员文章。文章说，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中之重，也是更好履行首都功能的前提和基础。全市上下都要拿出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这个担子挑起来，把事情做起来，工作干起来。要深刻认识到，我们丢掉的是包袱，换得的是发展，迎来的是可持续。只要不畏难，有决心，就一定能够实现既定目标，完成好中央交办的任务，在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中实现首都更好发展。 据北京日报报道，2015中国智慧城市博览会7月10号到12号在北京展览馆举行。日前，市委副书记吕希文来到北京展览馆，重点参观了北京网格化体系建设成果展以及未来科技城、西城、海淀、丰台等北京智慧社区建设成果。吕希文表示，近年来北京网格化和智慧社区建设工作进展较快，取得了明显成效，要学习借鉴国内外城市管理和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的先进经验，为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发挥重要作用。 据北京日报报道，12.5期间对于老百姓住房保障的承诺正在一步步兑现。昨天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通报，保障房新开工数量已经达到67474套，完成全年任务计划的64%，竣工量也接近全年任务计划的70%，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而1到6月份，全市累计启动保障房分配23000套，其中租赁房源5000套，配售房源18000套。据了解，目前还有经适房、限价房轮候家庭约50000户。为了让这50000户家庭尽快分到新房，市住保办相关负责人已经连续将近1个月在各区县蹲点，督促房源落实。 目前，本市已经有9个区县的轮候家庭已经完成房源对接，或者将房源落实到了地块。 新华社消息，记者日前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由经济联合实施的2015年生态水源保护林建设合作项目现已全面开建，今年将在河北省张家口、承德地区建成10万亩生态水源保护林，其中环京6县造林面积92000亩。截至2014年底，这一项目已累计营造林50万亩，项目区森林覆盖率由37.7%提高到41.7%，初步形成护卫经济水源的绿色生态带。计划到2019年，经济将实现累计造林100万亩生态水源保护林的目标。 市预警中心昨天早上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昨天白天，本市平原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8到39摄氏度，局地最高气温逼近40摄氏度。本周初期高温继续，直到周三才会迎来冷空气，并给京城带来降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昨天早上5:50，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橙色预警，随后气温一路上升。昨天全市20个人工气象站，有19个最高气温在36度以上，城区的5个人工气象站最高气温全都到了38度以上。全市的最高气温出现在密云上甸子，为39.7度。一般气温超过35度的红线即为高温日，昨天作为今夏首个高温日，可谓名副其实。这轮高温天气主要是由北京上空的暖气团造成的。今天就是周一了，本周前期京城仍然由强势的暖气团控制。今天入伏预报的最高气温是39度，周二的最高气温为36到37度。好在从周三开始雷阵雨不断，连续的雷阵雨会把气温拉低10度左右，闷热的天气将得到缓解。本周中后期雷阵雨不断，是因为北京将受到一个高空冷涡天气系统的影响，午后在动力和热力的共同作用下多雷阵雨天气，夜间到第二天上午则转为晴到多云的天气，有利于夜间气温下降。本周中后期夜间的最低气温会回落到21到22度，白天的最高气温也将回落到30度左右。 新华社消息，头伏饺子二伏面，今天正式迎来高温高湿高热的三伏天。今年的三伏天共计40天，专家提醒说，随着高温天气的来临，公众要注意防暑避暑，可多吃苦味食物。此外，在伏天里饮食清淡，规律睡眠，适当运动，还要注意做好心理调节，防止上火。 新华社消息，今天入伏迎来一年中最热的时节，也是三伏穴位贴敷的好时机。目前选择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的人日益增多。医生提醒，三伏贴的覆盖疾病范围广泛，但是并非全能。对于感冒发烧、恶性肿瘤、皮肤病、支气管扩张、活动性肺结核、感染性疾病等病患者不适合。此外，特殊体质及穴位贴敷部位有损者、皮肤对药物极度过敏者、孕妇也不适宜贴敷。 新闻广播消息，本市一小缴纳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的方式将有所变化。自今年起，在校就托学生儿童将统一使用委托银行缴费，由银行定期扣款，今年要在11月20号之前完成缴费。过去，本市的一小医保缴费有银行卡扣款和学校代收现金两种缴费方式。为了保障社保基金安全，方便参保人员缴费，今年起将在全市推广银行缴费。参保学生儿童家长通过学校或托幼机构上报有效的手机号码后，可以在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通过获取手机验证码的方式注册，并提交银行扣款账号等相关信息。网上采集缴费银行账户的时间为今年7月到11月，每月的5到25号都可以办理，但11月的网上办理时间截止到11月20号，请家长们要在这个时间以前完成相关工作。为了方便参保学生儿童家长进行一小的银行缴费扣款，今年与社保经办机构合作的一小缴费银行已由原来的北京银行、邮储银行、交通银行3家扩展到12家。另外，需要提醒家长们注意的是，2016年度的一小医保费为每人每年160元。 新闻广播消息， 北京教育考试院昨天公布了2015年北京市高招本科体检批 A 段高校录取最低分数，其中北京大学以文科666分、理科690分的高分成为这段高校文理科录取分数中最高的学校。香港中文大学在文理科招生中都摘得了季军。另据了解，列入本科提前批次 A 段招生的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两所港校都已经完成了在京录取。香港大学也公布了内地本科生入学计划招生结果，最终录取309名内地优秀学生，其中有22位获得各省市或单科第一。 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报道，本市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录取已经结束，双培计划和外培计划昨天起录取。作为这两类计划招生人数最多的高校，北京工业大学昨晚公布了今年首批录取情况。北工大今年提前批 B 段双培外培计划录取总人数297人，计划数为300人，录取率为99%。据介绍，今年录取双培外培计划全都为第一志愿录取，最高分出现在西城区，为理科649分。首都医科大学昨晚也公布了学校的双培外培计划录取情况，最高分为理科655分，最低分为553分。 新闻广播记者田田报道，上周末全市中小学生迎来为期57天的最长暑假，今年有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淘汰传统的大本假期作业，而是给孩子们布置需要动手动脑完成的抗战作业、科技作业和实践作业等。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一些学校都给学生留了抗战作业，引导学生铭记抗战历史。东四14条小学启动了阅读红书牵手通行暑期亲子阅读活动，让学生和父母一起通过阅读抗战历史缅怀先烈。此外，部分学校还鼓励学生扔掉电子产品，走出家门，动手实践，探究科学奥秘。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最正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国殇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被称为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籍。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这是电影《狼牙山五壮士》的片段，《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而另一段同样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发生在距离狼牙山100多公里外的北京房山十渡镇老帽山六壮士跳崖就义的悲壮史实却鲜为人知。新闻广播记者霍月日前专门前往老帽山探访。 让历史告诉未来。 日前，记者跟随平西抗战研究者、地方志专家张东升先生一起爬上了老帽山。 这山很陡啊！ 这山很陡啊！日伪军两边追着，就是让他投降啊！他不投降，就是说宁死不屈。最后是什么呢？把手中的枪甩在岩石上，摔断了。几个人携着手跳崖。 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派员到平西开辟抗日根据地，老帽山六壮士阻击战就发生在平西抗日根据地。 平西是晋察冀斗争的最前沿，东部屏障，侵华日军的华北指挥部就在北平，咱们这儿到北平很近。平西党政机关跟挺进军司令部就在野三坡，它相对来讲安全一点，真正的前沿就在十渡这一带，所以打得最惨烈的、牺牲人最多的也在这块。 1943年春天，一个旱灾虫灾严重的春天，日军趁机又一次开始对平西抗日根据地扫荡。一天早晨，日伪马队300多人突然向马鞍村开来。为了给群众和县委机关转移赢得更多时间，八路军某部一个排奉命赶到老帽山北侧山腰设伏，吸引和阻击敌人。 八路军的一排战士说是一排，实际上十几个，在山底下打起来的。 实际这十几名战士就是要把敌人阻住，不许他进袭政府机关，不许伤害百姓。然后他十几个战士在这打这个敌人，也给他阻住了。 日寇的进攻被八路军一次次击退，但是因为寡不敌众，再加上武器和装备相差悬殊，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顽强阻击，最后阵地上只剩下六名战士。他们一边战斗，一边向老帽山上转移。90岁的齐德富老人是土生土长的石渡镇人，当年他在另一个山上看到了老帽山阻击战的经过。 我就在这个老帽山对面这个山顶上，我们三个人看得非常清楚。开始这个八路军就打枪，也没机枪，他们日本打过来的炮弹叫子弹筒，就砰砰砰这么响，反正他就打得远，八路军就拿枪，手榴弹他够不着，推远。日本从那个高处压下来了，压下来了，那六个八路军退不了了。 面前是日军围攻，后面是老帽山的断壁悬崖，六壮士毅然选择了跳崖就义。齐德富老人回忆说， 日本退了以后，村干部我这都领着找吧，找完以后从山上抬下来，走埋了一个铁路大桥北边这一块地里边，也不知道姓名，也没插牌子。 1984年2月，当地政府为表达后人对这六位无名烈士的怀念之情，在老帽山下建立了纪念碑亭。纪念碑亭前，地方志专家张东升先生说， 八路军有一种什么呢，可贵的民族精神，那就是宁死不屈，为国捐躯我是光荣的。 2014年，房山区将分散在全区的零散烈士墓统一迁到平西烈士陵园，其中就包括老帽山六壮士。 相邻的烈士墓有烈士的名字，有籍贯，有牺牲年幼，老帽山六壮士烈士墓写的就是革命烈士几个字，是的，一排排青松翠柏，象征着革命烈士的精神永垂不朽，万古长青。 时光飞逝，战争的硝烟虽已远去，如今老帽山六壮士故事的发生地石渡镇已成为京城百姓消夏休闲的圣地，当人们惬意地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时，也在心底流淌着对英雄深深的怀念。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近期北京市公安局得到线索，有人涉嫌用 QQ 号招嫖。民警跟进调查之后发现，在朝阳区某小区民宅内有一个网络招嫖团伙。他们以会所为名，通过 QQ 聊天和接听手机搭时联系嫖客，卖淫女把嫖客带到小区内的窝点进行嫖娼活动，每次按照不同项目收取嫖资1000元到3000元不等。民警近日采取行动，当场抓获陈某4名卖淫嫖娼人员，起获账本、手机、移动刷卡机等涉案物品。据了解，自平安行动开展以来，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积极拓宽线索来源，会同相关属地分局共打掉涉黄违法活动团伙窝点110个，抓获违法人员260多人。 据北京晚报报道，近日通州三个家庭在同一天先后接到子女遭绑架的电话，而电话那头的绑匪都称自己吸毒需要钱。实际上，这三起所谓的绑架案都是电信诈骗，最终在通州民警的努力下戳破了骗子的谎言，使三个家庭避免了财务损失。民警提醒说，遇到这种电话一定要在第一时间联系警方，不要轻信谎言，着急去银行汇款。 新闻广播消息，本市史上最严控烟令于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本月初，市卫计委委托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在全市招募控烟志愿者。记者昨天了解到，志愿者招募从7月3号正式启动后，截至7月11号，志愿北京网站上报名的个人已经有345人。据了解，目前报名工作仍在继续，感兴趣的市民可以登录志愿北京网站注册报名。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本月起，昌平130景区全面取消优待券，所有游客都需购票参观。据了解，优待券最早是为了方便公务接待而设，而到了后来，各兄弟景区之间相互参观学习，也都采用优待券的方式对门票进行折抵。 为了遏制特权旅游的不正之风，十三陵特区办事处从7月1号起正式取消优待券制度。 2015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 闵陆磊，男，1963年出生，北京首钢男篮主教练。5年前正值北京男篮最低谷时，闵陆磊重拾教鞭。他精心调配阵容，严格训练，用3年时间带领北京男篮获得2012年总冠军。时隔55年，再次站在中国篮球之巅。2014到2015赛季，又带领球队卫冕成功，实现4年内3夺总冠军，让北京男篮成为名副其实的王朝球队。 王亚静，女，1967年出生，昌平区小汤山个体经营者。2014年10月，王亚静和妹妹在逛街时，发现一名持刀男子拼命追赶一辆轿车，并趁堵车时拉开车门向驾车人连刺数刀。王亚静不顾个人安危，立即跑上前去用力推开行凶人，避免了更加恶性事件的发生，然后开着那辆车一路飞奔，把伤势严重的受害人送到医院抢救并报警，挽救了受害人的生命，行凶者也向公安部门自首。 孙梦林，女，1960年出生，北京市朝阳区五彩路儿童行为矫正中心创办人。10年前，孙梦林创办了儿童行为矫正中心，在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资金、场地、师资等诸多困难后，中心终于有了先进的训练技术和方法，治疗和训练了3000余名自闭症儿童。孙梦林也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星妈。 吴翠竹，女，1982年出生，大兴区园林绿化局职工。80后吴翠竹的婆婆离异30年，一直和妹妹生活在一起。婆婆的妹妹未婚无子女，属2级肢残重度残疾人，享受低保政策。吴翠竹嫁过来以后，对2位老人都亲都孝顺，老人生病她出钱伺候，婆婆的妹妹做手术，她更是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一家人过得很和睦。 席小华，女，1970年出生，首都师范大学教师。席小华的研究方向是青少年犯罪问题。2010年起，她在首师大创办的全国第一个少年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共帮助了1800多名违法犯罪青少年及其家庭，有效改善了他们的认知偏差和行为习惯。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有问题请拨打咨询电话6566-1566。 助力深冬奥， 今天我们来了解中国和亚洲第一个短距离速滑全能世界冠军叶乔波。叶乔波1964年6月生于吉林长春，是女子速度滑冰运动员。到1993年春季赛事结束，她共获得14个世界冠军，其中包括全部女子500米速滑金牌，创造了世界冰坛大满贯的战绩。1993年获第7届全运会女子短距离全能冠军。1994年带伤夺得第17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女子1000米速滑铜牌，冬奥会后因伤退役。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和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4级中度污染，西北部、东北部空气质量5级重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抗小夏，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6.5摄氏度。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阴，午后到傍晚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阴，南部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沃尔沃全新 XC90 大气新城，境界新生。 哎呀，撞车了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你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爱车保养想去 4S 店，没时间又嫌贵。 7月16日准时开抢 ，4S 店小保养88元还能上门取送车。 什么神器那么牛？ 乐车帮 APP 指尖上的养车神器。7月16日当天下单，小保养88元，现在下载还送600元大红包。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道路井盖出了问题，不知道谁来管，权属不清，问责难；短信和电话号码可以随意改，接到诈骗信息小心上当。下面是详细报道。由于权属不清而找不到主，不少道路和路面井盖成了孤儿，生病了却长期无人医治，进而导致百姓出行难，甚至威胁出行安全。新闻热线6515-9063经常接到听众来电，反映市政基础设施存在问题，却苦于投诉无门。表面上是权属和部门间协调问题，实则跟管理态度有关。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采制的录音述评。 新闻热线日前连续追访朝阳区18里店乡康化路大面积积水半年多，路面大坑小洼，甚至造成638路公交车甩站。记者将问题反映给市交通委路政局热线96108。 朝阳区管委的路。 朝阳区市政管委工作人员却说， 路是属于乡政府的。 18里店乡政府城建科工作人员说， 都是村里自行修建的。 西直河村村委会工作人员解释， 应该是上化到市政了，但是具体上化到哪儿我不太了解。 北京市市政市容委12319热线工作人员说， 如果说是市政道路的话，如果城六区这边都是由这个路政局管的，如果说远郊区县的话，都是可能由市政市委这边来负责。 那您这边呀，能不能查到是哪儿的路？ 这边查不到。 找不到权属的不只有道路，东城区安定门外蒋宅口路口的便道上有一个高出地面20-30公分的水泥井盖，行人非常容易磕碰受伤。由于井盖上写着北京热力公司的字样，记者反复和北京市热力公司的服务热线96069、东城区热力分公司工作人员沟通，依然找不到主人。96069工作人员说， 热力它有1000多家呢， 怎么来确认这个是哪家负责的呢？ 那这个还真不大清楚。 记者从北京市非紧急救助热线12345了解到，关于道路相关问题的投诉几乎每天都有。从6月18号到7月9号，22天时间里，市民关于道路和路面井盖的投诉共26件，其中不乏难以找到管理者的事例。早在2013年，成都市部分井盖就装上了电子芯片，发现病害马上找到权属单位治理。可见标记权属并不是什么突破不了的技术难题。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原所长牛凤瑞教授认为， 不到位的问题跟我们的态度都有关系，这个政府管理啊，我们的岗位责任一直没有达到它应该有的那个程度。 对于公共基础设施的权属和现状，相关部门完全可以建立能共享的数据库，要建立首问责任制，由首先收到群众反映的人或部门将整个问题查实、反馈和解决。文先生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说他收到一条短信，显示是建设银行发出，可是跟银行客服一联系才发现没这回事儿。 您的积分已经到500分，可以呢换取15%的现金。我就按着这个短信呢给这个客服打了一个电话，然后他说呢，现在这个号码是一个冒充的号码，他们银行没有发过这方面的信息。 短信号码为什么可以随意更改？手机安全工程师陈冲介绍了相关原理和应对办法。 一般是通过伪基站这种方式来实现的，可能在我们附近有一个汽车或者一个人，他背着这个伪基站的设备，冒充这个运营商， 他把运营商信号挤兑掉来给你发送这个短信，这个号码都是可以任意来伪造，然后他就可以在里面留一个链接，来要求你登录钓鱼网站，钓鱼网站你一填这个账号密码，银行的这个钱就有可能被盗刷了。 还有市民说接到过法院